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27集，熟悉感。陆兆颖在狂吹捧的时候，秦冉也咬着筷子在思索。OST 还有个叫孟欣然的成员，而程木吓得有些懵。 她一个女生，手速 OST 战队第三？ 没错， 陆兆颖是网瘾少年，也是 OST 的铁杆粉丝，一提起这个精神十足。 杨神手速高达607，那个孟欣然跟杨神比过，手速500加，比第三的易继明高了30，刷新了第三记录。我看到过他留下来的记录。 哦，厉害。 程木大学的时候也玩过这个游戏，没有陆兆颖那么迷，但也了解。听完唏嘘一声。秦冉听着两人的对话，夹了一块排骨，慢悠悠地想着。手速又称 APM， 一般正常职业选手在300到400左右。九州游对手速要求极高，能到500，超越了普通职业选手的平均记录。那个孟欣然确实有打职业赛的天赋，难怪 OST 战队破格让孟欣然一个女生参加职业战队。不过这一切跟他关系不大。陆兆颖说完又看了一眼秦冉，放下筷子。 等等，你不认识孟欣然？ 是啊。 不是，你一个 OST 的粉丝竟然不认识孟欣然， OST 的新锐成员。 陆兆颖转过脸，面无表情地看向秦冉。我说了，我不是 OST 的粉。秦冉吃完一口饭，微抬的眼微微眯起。对上陆兆颖的目光，他翘着二郎腿，挑眉笑，接着说道。你不信吗？陆兆颖还想说话，一直没有怎么开口的程俊伸手敲了敲桌子。 先吃饭。 吃完饭，陆兆颖打开电脑，准备打一场游戏。 你不是 OST 粉丝，为什么会有帽子？ 网上随便买的。秦冉把身上的毯子裹了裹，又拿出手机，随手点开 QQ。陆兆颖一边等着游戏更新，一边侧着头看秦冉，手指摸着耳钉，似乎在掂量他这句话的可信度有多少。电脑游戏更新完毕，陆兆颖操控着游戏人物去了竞技场，忽然间想起了什么，取消匹配，侧头看向秦冉，挑眉道： 你有号吧？双排一局。 陆兆颖见过秦冉玩游戏，但大多是刷副本材料，没有见过他玩竞技场。九州游是爆款 PVP 跟 PVE 游戏，除了游戏自带的人物背景之外，玩家还可以自行创造人物牌。PVP 就是玩家操控人物牌对战，但自行创造的人物牌大多数过于鸡肋。两年前因为有人逆天地创造了两个攻击性卡牌，自行创造火过一段时间，现在很少有人去创造人物牌了。 你竞技分多少？什么分位的？ 陆兆颖游戏打得不错，虽然他不是职业选手，但手速也达到了300，在业余选手中绝对算得上是高手。 我竞技分2078，宗师九星级。 陆兆颖的手还搭在鼠标上。九州游有七个分段，初级菜鸟、中级菜鸟、高级菜鸟、学徒、大师、宗师、至尊，每个分段有9星，满星才能晋级。九州游这个游戏没有任何容错，看卡牌搭配跟个人操作意识。游戏里大多都是菜鸟到学徒这个分位，至于大师级高手，就对个人手速、意识、大局观要求就严格了。陆兆颖宗师九星级，不跟那些职业选手比，在游戏平民玩家中算得上超级高手。秦冉摇头道： 我没有宗师级别的号。 游戏里只能同分段的人才可以匹配。陆兆颖下意识地认为秦冉应该是没有玩到宗师级别，然后点头道： 我见过你的手速， 大概在200左右，比一般人高得多。段位应该是在大师级别吧，也很厉害的。 上一回在前队那里，陆兆颖有幸见识过秦染茶定位的过程，对他的手速有一个大概的判断。当然，陆兆颖忘了一点，秦染那一次因为右手受伤，没有完全好，不能用力。星期六，11月快中旬了，天气愈发的冷。秦染中午下课，抽空去了一趟银行。银行今天人特别多，他看了一眼在排队的人士，转过头就去贵宾室转了一笔钱。出来的时候，依旧是经理亲自送他出来的。转完钱之后，秦染坐了公交去医院看陈淑兰。他去的时候，宁威跟宁晴他们都在。宁威在帮陈淑兰收拾东西。 妈，这么老的东西还留着干嘛？ 宁晴站在一边，看宁威把袋子里的东西一一理好，不由开口道。之前带陈淑兰来的时候，宁晴就说了什么东西都不用带，她会置办好。但陈淑兰还是带了一堆旧物过来，破旧到宁晴都不好意思当着护士的面拿出来。宁威倒是笑道， 妈就是念旧。 有几样我留给冉冉的， 陈淑兰咳了几声，气若游丝道：“ 还有几样是跟雨儿、跟小南他们分的。” 外婆，不用了，你留着自己用吧。 慕莹被陈淑兰提起，立马站起来开口道。慕南坐在另一边，表情冰冷，但语气却和缓，他很酷地点点头。 谢谢外婆。 陈淑兰点点头，没有说什么。 那你不要的，我给你哥吧。 慕莹无所谓地应了。宁晴这个时候手机正好响了，是秦宇发过来的视频。秦宇一张漂亮的脸被宁晴放大。 妈，你看到没有？这里就是我要上台的地方。 说着，秦宇微微侧身，展示了他背后一个富丽堂皇的歌剧院。 很多明星都用过这里，开过见面会。 宁晴点点头，红光满面的开口。 这京城的表演厅就是不一样，比我们云城的气派多了。 秦宇又尽量把手机拿远，让宁晴等人看看背后的风景。很快，秦宇身边就有人问秦宇一系列表演的事情，秦宇一一回答，不卑不亢，说的内容官方又高端。慕莹凑过头，小心地去看那手机屏幕。宁晴又偏了偏手机，想让秦冉多看一眼。秦冉不知道京城建筑跟大马路有什么好看的，他没有抬头，只低头慢悠悠地削苹果。 你外婆给你留了一些东西。 宁晴看了一眼秦冉，没有说话，直接转过镜头给秦宇看宁威摆在外面的东西。在京城的秦宇透过镜头看了一眼，地上摆的东西杂七杂八，不多，但似乎是有些年头了，都显得十分破旧。秦宇显然没有兴趣，只微微笑了一下。 妈，我不用了，留给表妹跟表弟吧。 挂断了电话，宁晴心情好了很多。她偏了偏头，笑眯眯地看向木南。 想不想以后跟你二表姐一样去京城啊？ 不知道，以后能考到哪里就去哪里。 木南拿过另一把刀，把秦冉削好的苹果一一切好，放在了盘子里。木莹却有些憧憬地说道。 大姨，二表姐是要在那个表演厅表演吗？ 病房里的人只有慕莹爱跟自己聊这些，宁晴就点点头。 没错，她要拜师，沈家老爷子在她未来老师的表演会上给她争取了几分钟。过些天有时间，大姨给你票。 不多时，外面又是黑压压一片，下雨了，雨势很大，宁威一家跟宁晴都陆续回家了。 秦冉没有带雨伞，他本来想试图往雨里走，不过雨势太大，砸在身上挺冷的，地上都起了一层雨污，他外套湿透了。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，秦冉看了看雨势，想了想没有继续走，就停在大门边接了电话。案子到了尾期，程木今天跟着前队出去了，开走了程木的车，陆兆颖就顺路将自己的车开到医院给程俊。 俊爷，我问过前队，秦小冉绝对跟他有关系。 陆兆颖看了一眼后视镜中的程俊，对方半靠着车门，眸子黑漆漆的，似乎透过车窗在看什么。陆兆颖挺奇怪的，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一眼就看到了大门边的秦闪。对方似乎在跟一个人说话，看背影是个身形高挑的男生，扣着鸭舌帽。这个方向看不到男生的正脸，但能够看到鸭舌帽下的侧脸。陆兆颖窥探到了一丝熟悉感，他一个机灵从驾驶座上坐直，整个人要疯了。 啊，那是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